弟兄姐妹们平安，感谢神，又让我们聚集在一起来啊，在神的殿中来向他献上他应得的赞美。让我们一起起立，宣召我们来读一段经文啊。今天的经文是在彼得前书一章三到九节，让我们台上来起，台下来应。好，起。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，他曾造自己的大怜悯，借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，重生了我们，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。你们这因信蒙神能力保守的人，必能得着所预备到末世要显现的救恩。叫你们的信心既被试验，就比那被火试验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，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着称赞、荣耀、尊贵。且得着你们信心的果效，就是灵魂的救恩。是感谢神，我们主耶稣他照着圣经所说，他为我们的罪死了，也被埋葬了，第三天复活。让我们以这样的确据，我们以活泼的盼望，我们来向那又真又活的真神，我们来献上啊这首诗歌，叫《有福的确据》。我们一起大声来唱，好不好？ 心，我的诗歌。 我们靠稍微快一点。这是我信心，我的诗歌有确据的心，赞美我救主。告诉我们说，凡接待他的，就是信他的名，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。我们做神的上帝的儿女是何等何等的有福，我们感谢神。在圣经里面有很多地方他提到神，神所赐的平安是不同于这世界的。那在诗篇23篇我们也很熟，我们知道神告诉我们说，我们可以躺卧在青草地，我们可以在溪水边，我们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，我们也与他同在，神与我们同在，因为他的肝他的杖都安慰我。那我们下一首诗歌，我们这首歌诗歌叫做我心灵得安宁。那我们知道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是要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。那我们让我们用祷告的心，我们来向神支取那来自他的唯一的安慰、平静和安稳。这里说，所以我们不上胆， 外体虽然毁坏，内心却一天新似一天。我们这至赞至轻的苦楚，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恒的荣耀。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，乃是顾念所不见的，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，所不见的是永远的。我们来唱第四节，好吧，我们一起大声的来唱。 外在来信心指引的情节，云彩卷起在在主前，好痛像坠 主耶稣，我们真的是谢谢你，谢谢你，因为不是我们选择了你，而是你拣选了我们。我们爱你是因为你先爱了我们。虽然我们常常软弱，我们偏行己路，但是你仍然是那位信实守约的神。主啊，我们要来到你宝座前，再次的向你献上感恩，因为我们知道，若不是你的恩典和你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那救赎，我们这些早就因为原罪与神隔绝的世人，根本就没有出路和盼望。主啊，我们感谢你，父神，虽然你为了公义和圣洁的缘故，你无法颜面不看我们的罪孽，但是因为你慈爱怜悯的心，你不愿意把我们撇在阴间里。父神，我们这些不过是尘土所造的凡人，我们这些尘土所造的，实在没有办法完全理解你所有的奥秘，你神国的奥秘。你说你要怜悯谁就怜悯谁，因为你是万物的主宰，天地都是你的。我们只求父神，你的恩典不要离开我们，尤其是在现在这弯曲的世代里，我们求你的光光照我们，使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，把我们迁到你爱子的国度里，保守我们众教会弟兄姐妹，引导我们走义路，在追求所信的道上恒心，根基要稳固，要坚定不移，不致被引动而失去。主啊，我们要为在埃及现在正在动乱，人民在暴乱，我们来向你来祷告，求你来怜悯，求你的圣灵在当地，在那些受逼迫的人民当中，你跟他们同在。愿你的公义真的彰显在他们的心中，让他们也能够来认识你。求你怜悯他们，使他们也能够有机会回转，接受主耶稣你基督的福音。主，因为你的福音的大能，你要救一切所信的人。主啊，我们也是为我们当中，若是有在你福音大门里，里外我们在徘徊的人，我们恳求你赦免，让我们今天就要下定决心，我们要跟随你，因为除了你主耶稣以外，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，我们可以靠着得救。是主，天国是近了，我们应当要悔改，求你唤醒我们，或是沉睡，或是半醒的状态。主啊，我们要紧紧跟随你，我们要说，主啊，我们愿意你快来，我们要预备我们的心，我们愿意见到你快来。这样祷告不配，是奉靠主耶稣的名求， Amen。 让我们来接下来再一首诗歌，这首诗歌 好不好？让我们用读的，我们用读一遍，我们从头到尾，我们来读一遍。这首诗歌告诉我们说，福音是真的是我们神白白赐给我们的恩典，不是我们能够做什么赚取的，真的是我们因信而称义。那有时候我们常常会有借口，不论是我们出信的时候，或者是面对困难的时候，我们常常会觉得说我们自己不配得到这福音，我们不愿意来到主面前，我们觉得我们不够好。可是神就是要我们这种忧伤痛悔的心，我们要来到他的面前，我们来向他祈求。让我们在读这个歌词的时候，我们以一颗坦开的心，我们向神来坦开我们心中任何的掩饰，让我们能够脱去一切罪恶的捆绑，让我们不再有借口告诉他说我们就是这样，愿意你来接受我们。好，我们来读一遍这首诗歌的歌词。像我这样无善可陈，主竟为我流血舍身，得蒙选召与你亲近，真神羔羊，我来我来。像我这样罪恶贯盈，不再妄想自我洁净，唯有你宝血使我成圣，真神羔羊，我来我来。像我这样忧愁不安，许多矛盾冲击疑难，我心内外恐惧征战，真神羔羊，我来我来。像我这样贫困盲目，求你医治心灵疾苦，凡我所需你能满足，真神羔羊，我来我来。像我这样你人恩待，洁净释放赦我罪债，因我真心信你应许，真神羔羊，我来我来。那我们来唱一二五节好不好？ 像我这样无善 成为替我们成为罪，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。接下来我们要读一段经文是今天正道的经文，从马太福音第五章一到十二节，是天国的八福。让我们以台上来起台下来应的方式，我们来读这段经文。起，耶稣看见这许多的人，就上了山，既已坐下，门徒到他跟前来，虚心的人有福了， 因为天国是他们的。温柔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。连续人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蒙连续。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。 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，因为天国是他们的。 人若因我辱骂你们，逼迫你们，捏造各样坏话毁谤你们，你们就有福了。让我们一起大声来念最后一段：应当欢喜快乐，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。在你们以前的先知，人也是这样逼迫他们。感谢神的话语。那我们现在啊，以下时间交给史长老，他今天为我们带来的信息是蒙福的人。